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梁晓声，共和国同龄人，中国现当代已知清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以及影视作品。代表作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最新力作百万字小说《人世间》，以平民视角展示近50年来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巨变。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梁晓声。1974年，梁晓声在兵团战士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向导》的短篇小说，这篇仅3000字的小说引起了复旦大学招生老师的共鸣。这位老师长途跋涉好几天，来到梁晓声所在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 你都没想到吧？ 我 是找你。 我呢，那一天是在木材厂抬木头，正在劳动的时候，连里就派人找我，说是团的招待所有人这个找我。我 还奇怪呢， 我奇怪哪来，说上海来的，我去了时候才见到那老师向我自我介绍，复旦大学的。关键在于我当年没听说过复旦大学这个名字，也怪怪，也不响亮，对吧？那你要干嘛呢？他说谈谈文学，谈文学我很愿意。终于碰到一个人可以 谈文学了， 可以对等的谈文学， 开心啊， 很开心，就很。很敞开啊。 其实倒对了，你要是知道是招生的，然后心里再有一些忐忑要急于表现， 没有，他问你最喜欢的作家或者谁说，那就谈到雨果，谈到这个巴尔扎克，谈到托尔斯泰，关键在于我还居然会谈到丹丁的诗。为什么会谈到丹丁的诗呢？意大利，对吧？小人书铺里有丹丁的故事，对吧？什么雪莱、拜伦这些故事在小人书铺里边都有。他最后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你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如何看法？这个很偏了，这个已经但恰恰我看了， 看过， 对啊。而且呢，恰恰那时候是人民日报在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怎么办。为什么批呢？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是主张改良的，他不是主张革命的。那当时我就会谈到，我说我们今天的这样的批判总有一天是会因此而感到羞愧的，对吧？我说等等， 你也敢说？ 那个时候我是属于比较敢说的， 但毕竟你当时那个言论发表的， 那个 是不一样的， 那是不可以的，啊、那毕竟发在人民日报， 所以你胆也大呢。 然后老师非常好，他不发表意见，那是我碰到的最耐心的倾听我谈文学的一个人。然后最后走的时候说，这个我们谈话不要跟别人讲，对吧？ 保护你。 然后呢，最近一个时期，比如说2-3个月之间，不要出什么事情。我以为是指生产安全的啊，但是我也很感激，就走了嘛，就回连队了。后来复旦大学就来了录取通知书嘛。 有的时候觉得挺神奇的哈、 不是神奇的，因此我对书籍的感受、它就不是一般人的那种感受、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期文艺离我们很远的情况下 但是还不是说它仅仅满足了你这个阅读的心理啊，它真的直接影响了你的人生， 是实实在在的改变了命运、 而且还正因为是有文学的关系，就我经常觉得我是一个好幸运的人，我经常非常感激命运，就是此生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奢望，还有什么可挑剔的，因为我几乎是被友情簇拥着走过来的，这也跟文学有关，就是由于喜好文学，所以当年跟我比较好的同班的同学，他们也愿意听我，至少听我讲讲故事，都听我对什么事情的看法。当班长的时候，这一个班我也有时候给他们讲故事，然后呢到木材厂的时候遇到很粗的木头，你别抬了对吧，你一边抽烟去，我们抬，这样受到爱护、然后我就愿意给他们讲故事听嘛。甚至我一到大学的时候半个月之后就被隔离在学校的卫生所，又查出来转 酶 比 高、 然后呢又住进了上海的虹桥医院、在虹桥医院里边那一个房间里最多的时候七八个人，就大病房嘛、到晚上的时候也没电视，也没半导体，是什么，就大家怎么过晚上的时光嘛、对吧， 就听你讲故事。 哎，我就讲故事，后来的时候就开始编故事了就把这个故事串到那个故事里就编，所以呢大家对我也很友好，甚至包括那个护士，别的病友就说过，就给大梁打针的时候推了那么长时间，就慢慢的推对，所以很受宠， 优待你 对吧。然后呢在知青战友中有那么多人对我好，你像我们的那个兵团政治部下面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崔长勇，后来我到木材厂去抬木头时我也坚持不了的，实在没办法，因为我那时候得肝炎自己不知道，肯定是浑身乏力嘛，然后我就给他写信，我说老崔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说这样吧、我要回山东去插队好了，他会说你给我时间、你的事我一直在关心着，朋友也在关心，你比如说我们北京原来仁义有一位编剧叫李龙云、那虽然我们隔着诗，但他会跟老崔说道，小生的情况这样是不行的，我以为他写了这封信可能就会忘记，我也不会再给他写信，三个月之后团里告诉我说是兵团有人来看我，我到这个政治部主任的办公室去的时候，我们的老崔坐在那儿，他会借一套军装，这是违反纪律的，他为什么借，是为我借的，他只有穿着带领章帽徽的军装出现在团里的时候，一个干事才会受到政治部主任的接待，对吧，他为我来说这个梁晓声你们这里如果安排有困难的话，所谓安排无非就是让我的劳动强度 减少一点， 给我一点写作的时间，那这一份感情，你想他也是一路风尘仆仆的，就这老崔后来的时候给我写信都是一直鼓励我创作的，还有一位知青战友叫做马刚，他陪着我一起从佳木斯办学习班回来的时候，正好是年三十的那一天，出了火车站就住到我家里去，一看那样的家，有一个生病的哥哥，其实我心里是很不愿意让他随我去的，还有这样的自尊上的考虑，那家实在是难以引进一个朋友进家门的，但他来了就跟我一起睡在那个接出来的小火炕上，他临走的时候因为他带了一条很大的马哈鱼、会切两段、把尾部的那一部分留给我家、但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枕头底下留下了10元钱、就是我一路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就好多这样的人都是关心着我 爱护着我，哪怕我有的时候人生处于低谷，在别人看来的时候要摔跟头，我当年觉得有这些友情在的话好像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因此我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时间也不开心，不开心就是74年到77年嘛，那个氛围太不适合我这种性格了。 您这种个性啊，而且在那个学校里头， 而且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受到几乎就是共青队的点名，就是让我代表新生来发言。那我在发言中就谈到，因为那时候讲工农兵学员占领教育阵地嘛，然后呢是战斗去的。我说对于我来说是学习来的。旁边还坐着一些老教授们，我就引用了那个列宁在十月里边那句话，那有一句台词是从骨头里就感觉到谁谁谁像一个什么人啊，我说我从骨头里就感觉到他们是好人。他们有知识，我就是愿意跟他们学习。那共青队听了，你又代表新生在做这等发言，所以会议没结束的时候就做了长达20多分钟的批判。 所以你在复旦的那几年并不开心。 对， 各种眼睛盯着。 但是我们的那个上海知青，他会感觉到我的不开心，都跟我走，把我带到青浦他的外婆或者什么什么的家里。就是农村，农村的平房冬天还挺冷，人家的外婆早上起来说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我真的等着做什么好吃的。其实就买回来一串那个螃蟹，做螃蟹粥。那对于这个老阿婆来说，真的她也没收入嘛。但是你想，我这个知青战友就陪着你在那住两天散散心。所以后来的时候，我曾经在解放日报上发了大半版的一篇文章，就写我的这个战友叫上海好人刘鸿飞。这决定了我的一些作品中在写到友情的时候它都非常饱满。那别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你笔下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好人，那么多好人之间的友情，你太理想主义了吧。有的甚至就会觉得你是粉饰生活。其实在我这儿不是，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这个叫好人文化。 后来的说，我确实由于读书多一点，我了解了一些古今中外的文化现象的时候，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说文化化人化到底，不就是要人都变得好一点吗？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类还会进化吗？我想我们对现在的这个物质的形体的这个样子已经比较满意了，我们也不会像二郎神那样突然进化到哪一天长出另一只眼睛。但是我们如果要进化，只有一个，就是人性的进化。就是人类变成这地球上更善良的一个物种。有担当，有正义感，友善，那这个说到底它就是文化在起作用。它实际上呢，我写的那些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友情只不过是我经历的现实而已。但是连这种现实如果大家都看作是理想的话，实际上它折射出了我认为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国人难道对于人间真情已经变得那么样的不信了吗？我们的眼真的不能看到了吗？或者说我们的生活中真的这种现象很少了吗？那实际上是说现实出了问题，生活出了问题，同胞出了问题，而不是说文学出了问题。因为我理解的文学它不能仅仅是镜子，文学不仅仅反映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很平庸，很自私，窝里斗，什么石绊子，落井下石。如果是这样的，文学也不能仅仅以这样反映出来了为它的最高使命。文学恐怕还要接触到人在现实中应该是这样的。我后来悟到，原来全部的文学包括文艺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就是说它

我觉得他们大多数心中还有向好要向善的那种标准，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他们。还有一点就是说向友情致敬，就这本书里我写了我所感觉到的友情，向书记致敬，写到了书记对人的影响，向那种超门户的那种爱情致敬，反正就是这些愿望，当然还包括像周志刚那样的老工人，像这个老马同志那样的文化领导干部，都有着向他们的致敬的意思。这部长篇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当时写的时候有两个挑战吧，一个就身体准备，我写到最后几章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胃的状态很不好了。那个时期就整个手指甲都是扭曲脱落的感觉，它又不是灰指甲，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就吃不好，睡不好，有想法都是早晨起来了还要吸烟，空腹吸烟，然后赶快把想法记录下来。另外胃也会疼嘛，因为胃疼的我比较警觉，就是我父亲是有胃癌走的嘛，我在体质许多方面像我父亲，但是我一想我怎么办呢，我如果现在就是看病出来一个诊断说你就是什么问题，那我是继续写下去呢还是看病呢，所以我基本上还是咬着牙就是把它写完了。 所以这一步之后还有下一步的打算吗？ 我可能始终在想，我始终想离开文学， 在农村找一个 对 小屋子安安静静的待着， 读点书。另外的话呢，新书这部书实际上我还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文字，就是我还是需要再打磨一下。当这些事儿都做完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可能又要成立了，因为我是老儿童电影制片厂嘛，我可能会再想写两部儿童电影 啊。 我觉得我们确实需要就是很好的儿童电影给孩子看，我还写了童话，就是以我的感觉来写的，就是说我在是儿童和少年的时候我所读过的那些童话，那些对我的心性有极深刻影响的那些童话，它是什么样的，我想尝试这样的童话和儿童电影还能影响今天的孩子吗？如果不能影响那就算，如果能影响我就很欣慰。要说国家有国家的中国梦，我个人也有我的对未来的，至少希望自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就生活在那样的一种状态，人看人的表情目光就整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那么一种没有那么多心思的。现在从孩子到大人，我经常感觉到我们中国人好像被太多的心思所困扰，那我希望能给儿童们以这样的一些影响嘛。做完这个事儿的话，就你说的就回到农村， 老早就想干这事儿了，就想在农村整个小院。 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有书看也行，另外选一些好电影看，另外也不要再写作了，因为我觉得我想写的也基本上都写到这样的程度，再写也确实不可能有提高了。因此的话呢可以晒晒太阳，可以发发呆，可以和农民们谈谈家常，对吧？我觉得人应该留给自己在自然界里发呆的那样的时光。 关了话筒，梁老师说，他过一段还要去医院复查，看看自己的胃到底有什么问题。又说其实人呢，把该尽的责任尽了，该做的事儿做了也就可以了。如果每天做的事儿就是为了多活几年，那也没多大意思。说这话的时候，他笑了笑，然后又恢复了惯有的严肃表情。好了，听众朋友，